太烈了、嗯、我喝起来有一种白酒的感觉、嗯、我觉得这就是失去了红酒本身的味道，因为你喝到的可能是单一葡萄品种的酿造、嗯、叫做赤霞珠、嗯、那么赤霞珠呢固然很好，但是我告诉大家赤霞珠叫做这个葡萄当中的国王、嗯、而今天我们要给各位分享到的就是要分享到的是赤霞珠和梅洛的混酿。 嗯， 梅洛在整个葡萄当中的地位就像这个皇后一样，皇后和国王做一个搭配之后呢，它的单宁它的口感更加的圆润、嗯、更加的顺滑，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感觉哎，这个口感很适合国人、嗯嗯、喝起来这种果香味很浓郁，去搭配佐餐的时候这样的味道才是最好的、嗯、 所以刚才您在说的时候呢已经说出了一个，就是说红酒哈、啊，在吃东西时候呢用什么样的红酒搭配什么样的食物， 没错、 啊、这是一个非常的有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讲究的。另外呢就是刚才您提到有一些红酒啊它可能是单酿的，比如就是一种葡萄像赤霞珠啊，它就是一种赤霞珠酿成的红酒，但是今天大家注意一会儿我们要给您介绍它是一个混酿型的， 没错， 它是既有赤霞珠同时还有梅洛、哎、 对了， 所以像这样的酒啊它酿完了以后呢口感喝起来呢就是更加的醇厚， 没错， 而且呢它有一个层次感、 哎、 有人说哈、啊、它真的就是那种看起来呢也是色泽非常的浓郁，而且浓淡相宜、哎、口感顺滑雅致，可谓是红酒当中美妙的精品。 我想问一下周老师、嗯、刚才周老师你说了这么多形容词、嗯、周老师我想问一下平时你喝红酒吗？ 我喝呀，我喜欢喝。 那我相信你在喝红酒的时候、嗯、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口味？ 我会喜欢呢就是那种相对厚一点的， 厚一 点，我不喜欢太薄的， 太薄的那、嗯、是这样的，我觉得选择厚重一点的，然后选择这种不是很刺激，喝起来没有白酒那么烈， 对对对， 而且呢整个口腔里充盈的都是水果的气息， 清新一些， 然后呢很清新、嗯、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给各位分享这一款酒就是口味非常厚重、嗯、然后单宁会很高、嗯、然后呢是做到梅洛和赤霞珠的一个混酿的配比来给各位分享到的、嗯嗯、 其实说到这个旧世界法国它的红葡萄酒啊，因为它是用这个酒桶来酿制的， 没错， 它不像新世界有一些呢不是用酒桶酿制， 对， 因为酒桶酿制的话呢它这个酒啊，因为酒桶它本身是有空隙的， 对， 它整个的在酿制过程当中呢它跟外界有一种氧化的感觉， 没错， 所以它整体酿制出来以后这个酒的味道啊跟新世界不太一样、 没错。那刚才赵老师你说一点很重要、嗯、就是酒桶，其实在整个法国全境呢它用到的这个全部都是法国当地的橡木桶， 对， 而我们要给各位分享一款真正好酒的时候，你葡萄首先年份要足够好、嗯、我们今天给各位分享了2015年好的这个葡萄的质量、 嗯、 那么再就是我们这个陈年的能力了， 对， 我们要给各位分享这一款酒呢做到的就是橡木桶陈酿18个月以上、 哦、 所以说真正橡木桶陈酿又是来自于法国的橡木，所以说那种烘焙的味道、嗯、那种来自于橡木桶做到一个发酵的味道、嗯、 甚至有点焦糖的味道里面也有， 所以说这样的话、嗯、我相信这个口感呢会更加的均衡， 对， 你喝起来也不会那么刺激了， 所以刚才我说我愿意喝就醇厚一点的酒嘛， 没错， 那恰恰这个酒就给我酿的感觉， 哎，没错、哦、啊，所以说周老师我告诉大家刚才我说了就是来自于法国的橡木桶然后做到一个陈酿、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各位分享的这一款酒是做到18个月以上的橡木桶陈酿，同时做到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好。 原瓶原装，而且刚才您说的是混酿哈，它是两种葡萄，一个是赤霞珠加上梅洛啊。那现在市场上呢，就是很多的进口酒，大家呢、 哎、 到超市去买的话呢，有时候都眼花缭乱，不知道选哪儿呢哈。 对对。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告诉你一个窍门哈，实际上要选的还是首选法国的， 没错、 啊，因为法国的红酒呢，在世界上真的是非常有名，它的品质、它的口感，咱们还是能够接受的。 没错了。 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来选择的，刚才我提到了，既然是直播，而且呢、啊、目前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正在举行这个周年庆啊， 对， 周年庆的庆典， 没错， 预热、 哎、 所以呢我们选择的产品一定是在我们的平台卖得非常好，应该说是明星产品才能够进我们的直播、啊、 没错， 才能够选入在我们周年庆典的时候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 那今天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国原瓶原装的美拉图干红葡萄酒，对于这款干红葡萄酒 啊很多朋友呢是非常熟悉的， 对 啊，原来呢就是订的非常的火热，经常会打电话问回购 啊什么时候还有更好的这个组合，今天这个组合出现了。 今天这个组合出现了、嗯、所以周老师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要去市面上当单独去买这一支来自于美拉图的古堡的2015年这好年份的、 嗯、 如果这一支的话价格是399这一支。 哦，就是扫码价。 没错。 尤其买回去以后一扫码。 没错。 399。 最重要的是今天周老师我

谢谢，谢谢大家的认可。那从现在开始给身体做点投资，十年之后让我们一起去拉萨看布达拉宫。4007106108 4007106108。款瑞麟羊奶粉这两年真的是特别的火，很多朋友都是自己先喝，觉得好了才会介绍给家人和身边的朋友一起喝。其实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羊奶品质好。瑞麟羊奶粉是来自于陕西富平县，是最大的奶山羊基地县，那里的山羊每天早上5点多就上山了，吃的是山上的青草，喝的是山上的雪水，一整天都在山上跑，个个都是结实健康的，所以挤出来的奶啊，自然比别处的羊奶更纯、更香、更安全了。 还有就是价格公道。那前两年呢，从国外代购奶粉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罐羊奶粉的价格就要400-500块钱左右。而且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很多羊奶品牌的产地呢都是 China， 那中国生产的。那咱们的瑞麟羊奶粉呢，一盒300克，15袋独立包装，厂商零售价格是258元一盒，活动中呢只要89元一盒。而且现在打进40071061108 40071061108。原价2064元的8盒瑞麟羊奶粉，加上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一共只要花到712块钱， 是 划算到这每个月才100多块钱。热线是40071061108 40071061108。 想想看，100多块钱就是2斤龙虾的钱，就是逛次超市的钱，但今天的100多块钱却可以喝上整整一个月的羊奶粉。 是， 平时这快餐外卖吃多了，重油重辣的食物吃多了，胡吃海喝的朋友们一定要喝羊奶粉，因为羊奶当中上百种的营养元素啊，还有就是640毫克的钙，以及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而且它不含蔗糖，特别添加了益生菌、植物甾醇和硒元素，是爸妈理想的基础奶源。但遗憾的是，今天是最后3天的89元的价格了，5月1号之后将全面调整瑞麟羊奶粉的价格，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108 40071061108，订购8盒羊奶粉还要多送一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的手拉车，买米买油买菜省心又省力，散步逛街排队累了还有手拉凳，简单又方便。40071061108 40071061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108 40071061108已经全面满线了。 是， 手机尾号3509的朋友订购了48盒，0071的朋友订购了63盒，8581的朋友呢订购了72盒，还有我们0901的朋友订购了120盒。看来都是咱们的老会员在囤货呀。那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分钟呢，打进40071061108 40071061108。原价258元的瑞麟羊奶粉，今天、明天、后天最后3天的89元价格，订购8盒就送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108 40071061108 40071061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幸福。这是我想要的幸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一个小话题呀，我要谈一下什么叫做自身免疫性的疾病。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这个是指机体对于自身的抗原发生了免疫反应，而且造成了机体自身组织的损伤引起的疾病。所以免疫反应啊，是机体在进化过程中间获得的一种重要的生理功能。正因为我们通过了人体的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人体的这个进化以后，获得了这么一个重要的生理功能。这个重要生理功能就防止人体啊，就说是能够啊，因为细菌病毒啊，各种致病微生物的侵入啊，影响健康。正常的情况下，免疫系统啊，可以识别自身的，排斥异机的，它不会乱来的。自己体内的呀，它全是起保护作用的。通过细胞免疫机制和体液免疫机制，抵抗外界入侵的病原体，维持自身的生理的平衡，以及消除啊突变的细胞，起一个保护机体的作用。自身免疫疾病啊，是机体由于各种原因，使得免疫系统不能够识别自身，你自己体内的东西你都是搞不清楚，乱来了。自身的免疫系统对自身的组织进行了攻击，造成自身组织受损伤。那么也有些老年人呢，体内啊可以检测出自身抗体的存在，比如说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抗胃壁细胞的抗体，抗细胞和 DNA 的抗体。所以这些本来甲状腺这个球蛋白胃壁细胞以及细胞核中间的 DNA， 这都是人体必须的，你有了这些存在，咱们才变成一个人呢，否则不可能呢。这个人体是表现出来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复杂的一个机体。但是呢，没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存在呀，那就是没有造成自身组织的损伤。所以说呢，咱们就说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因为自身的免疫系统对自身组织进行了攻击，造成自身组织的受损伤。另外呢，咱们说免疫系统的疾病啊，实际上啊，首先是第一方面是器官呢有一个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免疫损伤呢，仅限于某一个器官，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甲状腺功能亢进、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重症肌无力、慢性溃疡性肌肠炎、恶性的贫血伴呢慢性的萎缩性胃炎、肺出血，这个肾炎呢这个综合症，还有呢天疱疮、原发性的胆汁性肝病、多发性的脑脊髓硬化症、特发性的多神经炎。所以咱们说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包括很多方面，平常咱们存在的一些甲亢啊，咱们一些糖尿病啊，或者是肾脏疾病啊，咱们都没有啊往那边去想。实际上这中间也有我们自身免疫系统发生了混乱以后造成的疾病。系统自身性啊免疫的疾病，这是由于抗原抗体复合物它广泛的沉聚于血管壁上，导致全身多器官呢受到损害。 口眼干燥综合症、类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病、结节性的多动脉炎、弱牙肿病等等，这些也都是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呢？因为咱们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免疫耐受的抛尸，机体本来对自身抗原呢是不产生免疫应答的，进来了细菌病毒了，咱们这是抗原，咱们自己体内产生一个蛋白质，这就抗体，抗原抗体是其反应，这是一个免疫应答。这个机体啊，本来是对自己体内的抗原不产生免疫应答的，这种状态呢就称为免疫耐受。但是有些情况下呢，这种状态啊可以抛尸了，不存在了。那么你没有免疫耐受的这个存在的话呀，那咱们就是对于自身这个抗原呢就要产生这个免疫应答，所以产生自身免疫性疾病。中间呢有抗原性质的变异，机体受到一些物理啊、化学啊、药物啊、微生物的因素影响以后，自身的抗原可以发生变性，可以降解，而暴露了一些新的抗原的决定虫。因为这个抗原抗体结合，它们之间呢，咱们都有啊这种钥匙跟锁的这个关系，那是配起来的。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呀，本来叫做抗原的决定虫。但是你现在呀，人体受到了这个抗原，受到一些物理、化学、药物、微生物的因素啊，它变异了，降解了，暴露出了新的抗原的决定虫，从而呢优化产生自身的抗体，或者呢是通过修饰原发的耐受抗原的载体部分，从而呢避开了咱们的这个辅助性 T 淋巴细胞的一个耐受，而导致出现免疫应答。反正总的说来，都是因为你自身免疫系统发生了变化了。另外呢，这个免疫反应啊调节啊出现异常， T 辅助细胞跟 T 抑制细胞的这个自身呢这个反应性啊，这个出现了调控啊，出现了这个混乱了。当 T 抑制细胞的功能过低，或者 T 辅助细胞功能过度的时候，这个机体啊可以产生多量的自身的抗体，造成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的发生。当然还有原因是遗传的因素。很多自身免疫性的疾病，自身免疫性的溶血性的贫血啊，自身免疫性的这个甲状腺炎呢，都是有家属史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溶血性的贫血啊，整个一代一代家属啊，就是往下传的。那么像这个地中海的贫血症的话，都是一代一代家属往下传的。另外呢，咱们还有一个病毒的因素。病毒诱发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的机制啊，虽然现在不完全清楚，可能呢它是通过改变自身的抗原载体的决定虫，从而呢避开了我们人体应该有的 T 细胞的耐受性，所以病毒促进了自身抗体的形成或者是感染，灭活呢这个 T 抑制细胞的功能，使得自身的反应 B 细胞啊失去了控制，从而产生过量的自身抗体。反正不管怎么的，不管呢你体内有很多所谓我们平时说的这些常见病啊、慢性病啊，实际上呢都是跟我们有免疫系统的关系啊发生了改变呢，也有原因的。自身免疫系统呢，这个本来呢就是咱们人体有一套完整的免疫系统的，它是保护机体啊尽量不受自然界的侵害的，比如像对于病毒啊、细菌啊这些致病微生物啊，从外界侵入机体以后，机体就会调动各种免疫功能呢来消灭入侵的微生物。 如果致病微生物的毒力小，或者人体的抵抗力比较强，人体呢就能够免除疾病。相反，如果致病微生物的毒力强，而人体的抵抗力比较弱，那人就会呢得病。人体的免疫系统除了具有对免疫防御、免疫稳定以外，咱们还有一个对机体内部的免疫监视的功能。正常的组织细胞都是被免疫系统啊视为自己的部分而加以呢保护的，而衰老的退化的组织细胞啊，则被呢免疫系统啊视为异机的部分加以呢清除的。一旦机体某个器官组织由于先天性或者后天性的因素发生了变化，而免疫的功能呢就发生异常的混乱，免疫系统啊搞不清分不清敌我了，敌我不分了，所以呢就将控制器官正常组织视为异机部分，从而呢对它发起进攻。所以说白了，到头了，免疫这个性的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功能啊出现了混乱不正常了才造成的。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自身免疫系的疾病啊这个是指机体对于自身的抗原发生了免疫反应，而且造成了机体自身组织的损伤引起的疾病。灵芝嘛，咱们都知道，自古至今啊，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特别熟悉，一个都深入人心，一个民间还有很多的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灵芝的民间的传说啊，治百病啊，起死回生啊，那当然这是一些故事，一些神话。但是呢，灵芝中间的灵芝多糖啊，确实是能够调节良性的来双向啊调控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机体免疫系统功能的减退可以呢导致人的衰老和死亡。调节改善了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延缓了衰老的这个发生发展，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我们人体的疾病。灵芝可以增加我们中枢和外周免疫系统的器官巨噬细胞的数目，有促进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作用，能够增强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的功能，对吞噬能力、吞噬指数都有明显的一个增加。所以呢，这就可以说明，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是处在正常情况下，咱们不会发生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如果我们免疫系统自己都搞不清楚敌我不分，分不清我自己体内自身的组织、器官或者是一些生物大分子，那这样的话最后呢就搞的呢就是免疫系统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就产生了自身呢免疫性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减少这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的发生，你一定要保持你自身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像免疫系统的功能，免疫防御啊，免疫稳定啊，免疫坚持啊，这个三大功效一定要是处在正常发挥作用下。免疫防御很好的那个认识，就是清除病原微生物及其他的抗原。免疫稳定呢，就是应该啊清除损伤的细胞跟衰老的细胞，发挥免疫调节的作用。免疫坚持呢，咱们就是要稳定还要坚实。坚实的话是清除突变的、奇变的一些咱们体内的这个组织器官呢，这一些恶性细胞啊，清除被病毒感染的靶细胞啊等等。所以说，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免疫坚持，这个才能真正的保护我们呢这个健康，